锵锵三人行，张老师，哎，咱们这丹春老师，哎，我是听说你啊，当年在美国有过看这个大量的中国电视剧的这种经验， 对， 说是看了多少集？ 至少两三千集啊！ 惊人！我当初在纽约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，说是每天回家，白天到曼哈顿的画室去画画，是吧？然后晚上回到皇后区家里面吃过晚饭，坐在那儿就看一晚上电视剧。 我母亲到纽约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老人因为就是言语不通嘛，就大家就说你到这钱塘堂去租那些中国影视给他看。 嗯， 就第一个电影就《渴望》。 啊，《渴望》。可 那 时候是在纽约看的， 渴望，哎， 九 零 年、 九一年的时候，哎，哎，结果我也看进去了，就没停过，一直看到零零年我回来，啊，差不多持续的这个看了有十年左右。 我还真有点亲切感，因为《渴望》也是我看的第一个啊九十年代的肥皂剧，我第一个发表的英文的文章就是写《渴望》的， 对， 我还真的觉得那个是一个转机。很重要的一个事件，我认为 刘慧芳。 后来我和后来到北京来，我还真认识了这个凯丽，就是刘慧芳扮演者，觉得特别亲切。 哎呦，但 是接着就是编辑部的故事，然后过把瘾，然后我爱我家， 哎，你看啊， 太多了啊！ 现在这都说，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怎么能越拍越好？哎，你看很多人就提这个问题啊，就说你看中国的电影啊，现在大家在讨论，有的人也认为是走到了邪路上啊，但是呢中国电视剧好像一直啊就好，而且最近呢就我自己看呢，哎呀，我觉得就跟中了毒瘾似的，我看了三天三夜就看最新的这个黎明之前，我觉得比上一个说那个潜伏啊还好看。对，但是因为潜伏那个它基本上都是在房子里嘛，这个呢还有稍微有了些规模，哎，而且呢你就发现中国人拍这种谍报， 又是谍报， 对，那天他们讲啊，就是说根据最近电视剧披露的这个史料啊，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靠的主要是地下党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看这个我就明白，这就是个壳啊，共产党、国民党政治上的是非其实不重要，重要就是电视剧里边这种人性， 对， 这种阴谋、人性、人的各种各样的品质， 对， 这种感情、绝处逢生，这个东西反倒像是永恒的， 对， 这个是吸引人的， 而且我也觉得，虽然我看电视剧远远没有他多，但是我觉得中国电视剧的进步在过去这二十年里比电影要大得多。而且 我很鲜明的感觉到他跟美剧的这个学习，学习这个情节的这个节奏，节奏加快，而且是这种固步一阵，对，基本上可能每两三分钟就得留一个悬念，而且就是，哎，我就是看这个电视剧，我才开始慢慢觉得编剧比观众聪明，那你看有些电影，你会觉得编剧还不如观众聪明呢， 是，好多导演好像都在说这个， 他是 没有好 一个群体在做。另一个群体，靠活做出来的，然后他因为有市场，所以你不行你得换人，所以他比较有竞争，同时也有利益，就事情只要这样市场化，就会弄得好。 而且 电影还没到， 从渴望那时候开始，他就是一个团队了，就写剧本是一堆人在一起砍，这不是像那种电影，可能剧本到现在还是一个个人创作。 那会儿厉害，王朔什么刚出来， 对，他们开始的、 王朔几乎主宰了中国的这个影视剧，大概有七八年左右。最精彩的不是他写的，就是他介入的。 对，对， 他真的是九十年代那一块，王朔太重要了。所以我后来在纽约碰到他，我说谢谢你，我很你跟每个剧我都看啊。 是吗？但你当时觉得看这个是一种对你来说是个什么作用呢？是说在纽约离中国太远吗？所以需要找回一点中国。 有一个当然是在国外都会想念中国，当时我已经在美国快待了十年了，已经从来没回来过，当时还有就是当讯息读，因为中国又在变化啊，如果我走了十来二十年，中国还跟我走的时候差不多，这个连续剧不会给我那么多兴奋感，就是哦，中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我有点把它当资讯看。再有一个就是我几乎不批评电视连续剧， 为什么？ 我也不批评电影，很少批评电影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太难了，好不容易弄出来两小时，你一句话就骂掉了，好像我觉得不好，我不看就是了。 但是连续剧呢，就是我当他就怀乡啊、然后自训、了解中国就行了。他如果满足我这个，我就会看下去。 嗯， 如果不好，我不看，就很简单。啊、 哎，现在哈、啊。这还真的，我也有这么一种心理。我挺希望，比如说他们要拍托尔斯泰，或者要拍一个什么名著啊，我很希望他们是老老实实拍的，就比较真实的。因为呢，我现在有些时候就不愿意看书了。你比如说，哎，有个电影，比如说讲达尔文的传记的电影，哎，我想我看这两小时电影，基本上对达尔文。 文学正在被取代，就是连续剧。真的，我过去在长篇小说里能够享受的那种靠时间一路读下去啊，这几十年几家人的命运什么，现在全搁到连续剧里去了啊！我也看美剧，美剧太了不起了， 了不起了不起， 瞎坏人。哎，就是过去什么狄更斯啊，什么斯汤达，什么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，这所有我们能知道这十九世纪黄金时代的长篇小说，那最抓人的东西，而且最抓人的方式，就是。一帧一张一张往下读，现在全被连续剧拿过去了，而且你还看见， 是 啊，关键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过去的小说，就章回小说，加上演员，加上造型布景造型，那当然那小说打不过了。 对， 当然小说最擅长的，我还是觉得被小说说句话，这小说最擅长的实际上是心理描写这一段。应该说还没有，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被电视剧全 你要知道，照本雅明的说法，小说实际上又灭了另外一种艺术，更源远流长，更好，就是说故事，就是说故事。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小说已经被比方影视取代了，没落了，你要知道小说当时起来的时候，他送走的是讲故事的传统。 对， 所以这本雅明就说过，这口口相传，这柳敬亭讲水浒什么这些， 对对对、 哎、那是更古早的一种传统。可是等到话本小说一起来，哎，讲故事传统慢慢没落，最后流到民间，哎，所以它是一个就没有办法的事情，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，它是一个传播方式在改变。 还真的是这唐诗宋词、这个一代一代的就有 新的改变。但是呢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中国人会这么喜欢看连续剧，同时这么热衷于拍电视连续剧？就我就瞎想，可能跟中国过去传统里头这个渊源是有关系的。第一，中国就有漫长的说书传统。第二，中国有我觉得有最早最早可以追溯到手卷画，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一种画，就是靠展开一点点看，一点点看，就是移动画面啊，同时是叙述性的，很强的叙述性。我们只知道叫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事实上中国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是手卷画， 是、 清代是保留最完整的，国外也有，故宫里头也有，就是《乾隆下江南》。问题是在《乾隆下江南》这个大题目下面，等于它展开了整个比方苏州的城市生活画卷，所以当时的宫廷画师画长卷画，相当于中央电影这新闻电影纪录片。就是当时的传播媒介， 说得好。 所以中国对一个这个展开的长时段的，哎，这个不章节不断变化的，他很早就有这个渊源。 哎，你看他写这个《水浒传》，这什么一百回，他就这个章回体啊， 再加上章回小说， 嗯， 再加上话本小说，种种加起来， 他讲这个我就有体会。你像你看这个西方的油画啊，它是个空间的，一下子全部看见，不管多大的画，一下子全部看见。你像中国这个。富春山居图，他们教我说真正古人怎么看呢？我第一次买来这个复制品呢，我说这怎么摆呀、在家里，我在地板上搁。他说不是这么看，我一想中国古代也没有那么长的案子，他就是，那就是说这个这叫什么了？峰回路转呢、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 古代的 是个时间的流程。 现在就大都市博物馆，就纽约的正展着咱们一幅特别长的，你去就可以看。 哎， 元代的。 哎，这个你说啊，对两种人，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，我觉得是有影响的。 英国有个画家叫 David Hockney， 他迷恋中国的手卷画，高度赞美，说没有一种文明发展出这样自觉的一种艺术，就这么早就同时观看和瞬时观看，解决全景观的问题，解决眼睛的好奇心，然后往下怎么样， 哎，再走下去怎么样？但没有一个民族的美学。 对，这个独化，你说，比如说你像西方的艺术家，他会不会提出这个问题？就是你不要看全貌吗？你这个手卷画，比如说《富春山居图》，你不要一下看到全貌，你就要这样看吗？ 对呀，对呀。问题是，它还不是一个风景和世俗画面。在最早我们现在能知道的这个《女史箴图》，《女史箴图》当时是个教育功能，就专门叫宫廷妇女。你要这个怎么装扮，怎么谈吐，哎，怎么做人，而且都有警句，上面这个非常美的词语，还有故事，就一路下来很有教训啊，有好结果，然后有过程，所以这是现存的，可见当时还有很多流传在宫廷里面，然后很多春宫画也是手卷。它有变化的，从认识开始到调情，然后到做爱，然后到吃东西什么这些，所以它是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啊。从魏晋算起来的话，有1400-1500年，你哪个国家的绘画文明，它有这玩意儿没有啊？所以西方它发展出电影，这个跟它的观看传统有关系啊，就是真实如其所示的观看，然后忠实再现，最后走着走着就取景框，取景框最后就变成。后来发明了电影，然后光学这其他科学一作用，就在这个观看传统里头，逻辑的走出了我们后来知道的摄影。可是中国是另一个观看传统，它甚至更早就已经想解决人类这个好奇心，就是一路往下看下去会怎么样？一步观景，然后事情一路发展，这种现行的这个故事结构，那么这些。 印度其实的它的口头文学的传统也很长，但是它真的就是口头。我们还真的是又有 视觉， 有视觉的话，也有记录，因为我们的历史又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线索嘛。 所以我说建国以后， 叙事传统对，在现在 1949年以后，我觉得中国最了不起的艺术，一个是连环画，一个就是。是连续剧，不知道为什么连环画传统现在没落了，没有办法，影视一起来，连环画肯定没落。但是连环画正好在这么一个时段，就是正好碰上，就是书刊报纸在清末明初一个发达的时候，在经过这民国这一段酝酿，然后到了解放后，他尊重这个艺术，因为可以为大众服务，所以一大批这个连环画家产生。就如果不是影视发生的话。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还封闭的社会，连环画一直会发展到现在就一代代往下传，啪嚓影视进来了。云姐，你要知道中国80年代刚有连续剧的时候还很幼稚，真的很幼稚，但是已经有种规模感，而且是什么四世同堂啊，红楼梦啊， 最早叫什么 这些 18年，就是个谍战剧， 万人空巷，当时就是说明这个市场之大，老百姓爱看。所以到90年代就这个百花齐放，就进入一个这个很就发作的一个阶段， 还真的是 把线索给露出来了。 但现在又不太一样，我回来就看得很爽了。因为我回到连续剧里面来了，我用不着看连续剧，满街都是连续剧。但是我偶尔看的，我发现就是他开始制作成本高，然后讲究影像的 quality， 这有点过分了，已经有点，就是他当电影在拍。 对， 还有就是他集中了一批很重要的，怎么说，就暂时还不能当电影导演，还拿不到投资，名头还上不来啊，一大群这样的人，包括演员，包括编剧，什么70后的，什么花花的都上来， 是。 所以这只要人才投入，市场投入就有效应，然后资金也投入，这肯定会火。 你说美国这个电视剧，它不也就是跟拍的跟电影一样了吗？ 美国它传统，就是好莱坞传统，没有办法，再加上一个百老汇传统，再加上它的文学传统、话剧传统，它齐头并进。 对， 没有办法。 美国视觉文化是 它没有办法，它太久了，它上百年 有这个， 它当中没有断层。 连咱们这个 talk show 也是， 又是多元，又没有断层，然后人才这个传递又从来没有歇过火。 这还真的 没有办法。 中国人呢，实际是喜欢长篇故事的，是吧？你刚才讲，你看从简单到复杂，你说书啊，最早那天我看你一本书，最早这个起源唐宋之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先是从讲经开始的，就把这个佛经啊用白话很通俗的讲，但是我那天又发现视觉的痕迹，他呀是个看图说话，最早他有这么一种演出方式啊，这个艺人呢、就有这么一些画，弄个架子。挂一个画，就给你讲段故事，然后又翻一个画，又给你讲个故事。 整个敦煌就是一个大型的连续剧片场，在当时， 啊，就是当时的阶级教育，当时的这个思想教育，当时的当然宗教教育， 嗯， 这么庞大的一个场域，当时络绎不绝那种商队过去，一户一户人家供养人，就是，哎，你是窦家的，我是陈家的，你买一个洞，我买一个洞，我们全家老少都画在里头，拜佛什么祈平安之类的，啊，所以你想想当时，你去过敦煌没有？ 哎，我还没有去过。哎， 所以中国人用绘画。然后用连续绘画来做， 嗯， 来做教化，这个传统太久了。然后我在基督教里面也看过一些连续雕塑和连续绘画，但它从来没有变成一种像中国手卷画这样的传统，没有动工艺术，这没有。 宗教画讲，嗯，它基督教讲点故事，也就是几幅画而已， 嗯， 没有这么，真的没有这么长。 嗯， 要这样说的话，那咱们这种传统那就很难植入。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火过一阵，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都要学，什么要到哪来的，就是这种现代主义方式的叙述文学其实是火了一阵的。你也知道那些人，就这种先果然马上商业东西一进来，因为你要看，实际上你要靠观众爱看你这个东西才能走得下去。马上到九十年代，就不幸的是，就是这批现代主义的小说也好，还是文学也好，马上就不行了。 对，你看最后还是连续的这个故事。 对， 所以我甚至觉得它这种东西啊，是不是影响咱们整个的文化？就是中国人很讲究传续、连续。你甚至包括咱这个信仰上，就是祖先信仰， 没错， 一讲的就是一代一代一代，日积月累，是吧？四世同堂，一代一代的故事，这样讲下去，所以你才有几千年都是电视连续剧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但是你说哈，这么讲究连续性的这么一种文化，但是到现在，就说到近百年来啊，它是不是就断裂了呢？ 这又是一个，这不是你们老爱说的一个什么历史叫什么断层是吧？ 嗯， 历史断裂就是等于从这个西方文化进来以后，然后我们又发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，一种要打碎传统。重新再造文明，结果进来的这一段可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看，就这至少五十年吧。 西方文化是个高文化和雅文化， 嗯， 油画、交响乐、芭蕾舞什么，这是电影什么进来了，但是就是市场化的这一路、流行的这一路、市民的这一路，我又要说到民国，就当时在上海是比较正常的啊，就是像张恨水那一路啊，还有报刊小说这一路，哎，然后再加上类似像鲁迅啊、左翼啊什么什么实验文学这一路啊，这个啊，所以当时还比较多元，所谓就是我们后来被告知的只是一个左翼传统。哎，好玩的是，就是建国以后跟苏联的情况是对应的，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为工农的政权，事实上它宣传的是一种雅文化，而且是资产阶级贵族的艺术，在斯大林那儿也是这样， 嗯， 他反而扼杀了就是所谓市场那一路、流行那一路艺术， 就阿成哥那个什么世俗的传统， 世俗，然后到了八十年代，大家有点错位，就是所有文艺人其实还顺着这个雅文化、高文化在那儿走， 是 玩实验小说、现代诗什么长篇小说什么，新的尝试这个路子什么这些，但当时也没有机会啊，八十年代这个流行文化还没这么进来啊，除了一个邓丽君是吧，还有限的香港文化，所以到九十年代花山下王朔他们起来，就堂而皇之，咱们就玩通俗剧、连续剧啊，这一下马上就在市场那一块，这个亚文化就扛不住了嘛，根本， 是是是，确实是 就流失了嘛， 断裂了一些年。你到今天呢，你觉得就恍若隔世啊，像你们那个时候的八十年代活动，你今天怎么可以想象那时候诗人成了最火的？那个时候我听他们讲这个说顾城啊，那就跟今天的刘德华一样了， 是是是， 那家伙这个人都能把你撕巴了，就你特别现在你说一个诗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粉丝呢？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永远在这个情况当中不好，就是要不就是全是雅文化什么，要不就是全是俗文化， 我想我们在先进国家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平衡的状况， 是平衡， 什么都有，什么什么都有。 所以我就 小沈阳也有，然后是现在是照样在那儿念，就各有各的观众，大众小众， 蛇有蛇路， 小众 有 路，哎，就我们这就是老会变成一个，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不是西风压倒。 没有啊，我觉得其实到了90年代以后，你看80年代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阶段，就是大家突然封闭很多年之后，对这种旧的意识形态有一种厌倦之后，就又重复，又把西方的这些亚文化拿进来，又形成一大冲击。到了90年代以后，一直到现在，其实反而我觉得是更杂糅了，就更多。你看，是有电视剧，还有人在拍那些小众电影，然后那个小说也还有人在写呀。我包括那些现代主义的小说也还有人写，诗歌也有人，他们自己印刊物没有顾城那个场面，他们自己互相捧，你知道吗？互相念。 他回到一个应该是的状况， 哎， 是一个恢复正常了， 可真是回到一个应该是的一个 还不够 一个状况。所以说还现在还有些人心里不平衡，他们讲啊，就是你像有些导演呢就很受挫伤，他就是啊，他心里还觉得我要拍出一个电影来，那玩意儿说俗点就叫雅俗共赏吧，就得叫好又叫座吧，又能显着我艺术家，但是呢老百姓我还得把你们征服了。但是你现在就往往失败在票房，然后呢就心理上就觉得 都还是过去单元文化留下来的一个一个记忆，有一种权力记忆，实际上是你觉得是吗？ 不分是吧。 因为在文革时候真的可以做到，就包括50-60年代的电影真是叫好又叫座，因为他没有办法，没有别的选择， 对， 这只有那点意思。 其实还是可以有的，雅俗共存还是可以有的，可以叫 好 又叫 座。好难，好难， 对， 我觉得特别难。 所以现在还没到那，可能就是 我觉得雅俗之间呢，根本用不着互相攀附。 对， 现在是这俗行业的希望自己雅，雅行业的希望自己能够征服俗，你这个就哪边都不挨了。